梦中人。以前我们听王菲的歌呢，然后也会顺带着关注到一些文娱头条里面她的一些动向，她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现在呢，耳边还是王菲的声音，但是呢，文娱新闻已经挤进了更为青春的下一代，关于窦靖童，关于李嫣的一些消息。王菲给两个女儿的称呼是大姐二姐，也会喊李嫣，喊她嫣儿。我们知道李嫣虽然是患有先天性的唇腭裂，但是看出来性格还是挺好的，很乐观开朗。我也是在上午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是说前几天的时候，李嫣还给某一个很知名的时尚杂志拍了一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出来之后呢，很多网友都看到了，也都表示很喜欢小丫头的造型。12岁的小女孩还挺大方的，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自己爆出了不少生活方面的小细节。她表示说自己不怎么看网红的综艺节目，比方说像《偶像练习生》哈，然后一些大火过的宫廷剧也不怎么喜欢看，比方说像《延禧攻略》。他觉得偶像练习生里面的选手们化上妆之后浓妆妆太重，而且化完妆之后会觉得选手们长得都一样。我觉得北京大妞说的还挺直的哈，也是男生化了浓妆之后你会看起来觉得有一些不是那么的舒服，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下午的3:06，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欢迎的收听，我是大艺。接下来这首老歌的时间，我们交给姐夫张信哲，《最想念的季节》。 现在的你应该还在睡梦中，我一个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好像云烟，总是消失在转瞬。 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季节。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那样一个满载着想念情绪的季节，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冬天，还是刚刚过去的秋天？当然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在这个季节里面会想到的比较应景的就是下雪啊。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雪，虽然有一点点小遗憾哈，今天小雪节气到来的时候，北京并没有落雪，而且呢天气预报也说未来的七天当中也没有下雪的迹象，所以我们还是要满怀期待，期待一下今年冬天北京的初雪。 记第一个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将淹没寒冷的异乡，哦，可别哭，我的爱人，请快些寄给我一把镰刀，让我回来后收割你的眼泪，让我们重新的幸福。 正在听节目的沙小莫是听到了朴树的声音之后来冒泡，对吧？下午好。如果这个时候正好是在你正好是在飞快行驶的车里面来听这首歌的话，你看着车窗外急速褪去的房屋树木街景，你可能会感觉到说好像整个城市在你眼前迅速的换装一样，过去的秋天的背影在模糊当中迅速的离场，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交替当中还看到了我们自己好像 不停在老去的年华，所以那些个一天天过去悄无声息的日子，就好像此刻在我们眼前像放电影一样。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匆匆遗忘，第一次遇见了大海，都天真的以为这是海枯石烂的言语。你为我唱过最骄傲的歌， 全世界路过牛奶咖啡，我要谢谢你在周四下午把收音机调频锁定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可以让我的声音从你的耳边飘过，然后又瞬间停下来听听广播里的声音在说了些什么。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四卷奇幻小说《少年异味》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徐幼军以成为自然神灵异味的北京中学生为主角，讲述了他们拼尽全力守护北京城，在执行寻找护城法器、唤醒地境神等任务的过程中，少年异味参与奇幻战役的故事。日前，知名散文作家王充驴的最新著作《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先秦至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及近代三卷，共77万字。今日，中国出版集团也召开了《诗外文章》的出版座谈会，除了作者王充驴介绍本书的写作情况和内容特色，出版界的专家也对该书的文学和出版价值给予了评价。近日，马薇薇、黄执中、秋晨、胡建彪、周玄毅现身某商场，出席了奇葩天团新书《好好说话2》的北京签售会。在现场，众位主创与上千读者分享了各自关于《好好说话》的心得，并且列举了一些现实生活场景中的说话技巧。作者之一的周玄毅表示，书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来自于真实读者反映的说话难题，这也是本书最精彩的特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想做回自我。 收音机旁的因为快乐所以快乐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首老歌。还有芳草530180这位朋友说，哎呀，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小学的四年级，现在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时光难忘，感觉思绪飞了。听一首老歌牵起了一段时光，然后我想到这首歌在1995年的时候，罗中旭凭借着这首《星光灿烂》是获得过了欧洲最大规模的罗马尼亚第八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所以当时这个获奖之后也算是一个乐坛大事件了，轰动了整个的华语歌坛，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流行音乐。在近几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在一些音乐真人秀节目里面，比方说中国好歌曲、蒙面唱将这样的节目里面看到过罗中旭来参与节目。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么多年了他可能还在做音乐吗？还是因为要通过一些综艺节目再增加一下曝光度哈。其实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的时候，他还推出了一首个人单曲，你不妨可以找来听一下，看看他现在所做的音乐还是不是你当年所喜欢的5、10、15、20的罗中旭，星光灿烂，推出了新单叫的梦想之城，可以去看一下听一下。下午的3:39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Paul and Nancy 是我的朋友，男孩优秀，女生温柔，今生缘分早在前世修相守，就算有愁，从不奢求。爱这反复数次的苛求，爱让自私在意的低头，他是个让人勇敢向前走，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真爱是自由，只在真心中停留，愿你我都有，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真爱是自由，只在这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这首歌也带给在我们下半时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想要听到 Yoga 的歌的那位朋友，抱歉但已找不到你的名字了。虽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念到的互动的留言并不多，念出来的并不多，但是还是要感谢那些在节目当中的直播过程当中跟戴毅保持联络和互动的听友们，谢谢你们。刚才我一直很忐忑关于划拳口令5、10、20之间到底有没有那个15原谅我不太会哈。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周四快乐。 付出爱也曾毫不犹豫。 近日